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次背叛我。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过来。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最惨了。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有着明确的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绝对不准重新入党。叛徒都如此了，那么特务呢？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的人员都是正牌的军统特务，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吗？那没跑的人呢？心中自然有着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呢？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的，表面上看着老实，叫他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着意见总是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的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成客人了。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的。有人的汇报上写道，昨天梦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的面上，就打他棒子了。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擅长着掌握党的保卫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得极其准确。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包袱也是越来越好了。解放战争爆发时，这些汉训班的同学在两个阵营对阵厮杀，陈明、何志成等重头旧主诱捕谋杀马明等同学，吴南山、齐三义等不顾危难率领武工队与敌死战。建国后，吴南山、齐三义、王兴文等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了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了离职休养的待遇，没有受到歧视。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则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反间谍工作是一种长期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可谁能想到，在1942年侦破的军统特务案件中，一直延续到60年代。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地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1955年，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占据的伊江山岛，缴获了程木仪的文字报告，内称浙江和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地培训了670人，多数混入了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了重要职位，建议保密局予以联络。汉训班还有特务潜伏吗？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的查清。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了汉训班共招生九期，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这个数字接近程木仪的报告，却远远地超过了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是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着160名之多呢。 除程慕仪、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之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的许多人并未交代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系。有四名还混入了机关内部，还有个别的人继续地从事着反共活动。周某和张某夫妇瞒过审干，长期地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代了问题。李某和吕某在1943年的整风中交代问题，建国后继续地留在军队系统工作。陈某在整风中试探性的交代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官至师级，直到1955年才查实了问题并开除党籍。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了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是进入了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呢？反特工作的实践证明，不能轻言一网打尽。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侦破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这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特工作的最大成果，也是中共反间谍史上的杰出一页。如果称为中国反特第一案还没有把握的话，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却是当之无愧的。可是这个案件还引发了重大的后果，延安整风进入了审干的阶段，又发展到抢救运动，都与发现这一批特务相关。国民党的死谏特务大量的打入边区，骤然引爆了保卫部门的高度警惕。审干运动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除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和被动的投诚，又使组织上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到1943年爆发抢救运动时，军统汉训班的坦白分子都已经成了典型人物了。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苦煞14年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日本眼看着就不行了。中国大地有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主要力量，国共之间是合是战，这关乎中国的命运。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人心振奋，抢救运动的阴影风消云散，延安整风的效果迅速显现，全党团结争取胜利。同期，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确定的中心任务就是消灭共产党。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攒足了劲头争地盘，虽然台面上还是有党有军的叫着，但双方的情报保卫部门都已经在桌底下互相脚踢了。中共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转向了搜集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情报，边保因运动而终止的情报工作也快马加鞭地恢复起来。陇东合水县临近国统区，县教育科科员仇子林活动警卫队战士叛变，幸亏严夫事先得知情报，当场将其擒获。河水警卫队暴动案震动边区，大家看到进入了新的阶段，陕甘宁边区已经不再是抗战的后方了，而是变为了国共斗争的前线。向来囤积着重兵的关中地区暂时出现了兵力空虚的局面，驻扎着关中的国民党大部队和边保警卫八团都北上争夺绥远去了。关中分区保安处的汪峰抓住了机会，策动了国民党保安团的起义，顺势攻入了1942年丢失的淳化县城。边区的群众跟着部队到城里去抢运物资，外勤组长秦平则瞄准了国民党的档案大捞了一把。第二次淳化事件爆发，早就寻找借口的胡宗南立即调整了6个师三路围攻，爷台山成为了争夺焦点。战事震动延安，边区政府机关准备转移，中央军委调兵遣将，部队3天跑了6天的路赶到爷台山前线进行支援。坚守7天之后，关中分区部队主动地撤出阵地，国民党部队在100里的正面侵入20公里纵深。关中保安分处捅下了乱子，却没有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这是因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你不打他，他也要打你呢。 中共中央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停止进攻，撤回原防，还邀请了住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由杨尚昆、马海德陪同到关中视察，同时还发动了舆论攻势，公布了国民党部队侵占边区的真相。刚刚得手的胡宗南哪能理会这些文戏，继续的挥军北进。共产党方面其实也在筹备武戏，385旅8团、新4旅16团和警1旅3团1营会同反攻，2天就攻下了爷台山，胡宗南刚刚吃下的地盘又全部的吐了出来。爷台山战斗预示着全面的内战越来越近了，边保将情报工作列为了各位工作之首，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新方针，群众化、社会化的新作风，充实和加强情报队伍。边保设立了单独的情报科，自1942年起就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启明担任科长，各保安分处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股。边保情报科按照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增设书报杂志的收集研究部门，曾被怀疑为托派的蔡子伟现在负责这个书报股。情报科还着眼运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设立了侦听电台，机要股黄斌、贺彪，电台李从周，技侦组罗震，破译组于红，技术书记柴继群，还有中社部支援的干部10几人密切的配合，从天空截取洛川、西丰、西安、重庆之间的电信。边保已经通过内线拿到了中统密码的13种，又自己研究出了胡宗南系统的军事密码4种，从中破译中发现一些潜伏的特务和秘密的交通人员。有的保安分处也设立了电台，陈昌浩的儿子就在关中电台担任译电员。李启明放手工作，把沈赣运动中撤回的关中、陇东三边临镇延长情报组都恢复和新建起来，一直保留的复线据点也得到了加强。绥德保安分处处长布鲁原本就是个侦察奇才，此时更是大展身手了，情报触角伸向了邓宝山的榆林地区、阎锡山的山西地区、日军占领的内蒙古地区。中共特务苗乐山是国统区镇川堡的区党部书记长，老母亲和妻子却住在边区的嘉县老家，布鲁亲自登门探望，组织村里帮助收割。苗乐山的母亲和妻子十分感谢，说服了苗乐山为共产党搞情报。布鲁又指挥着苗乐山相继地发展国民党党部的秘书长李文芳，通过这个关系不但拿到了榆林的中统情报，还伺机挑起了中统与22军的矛盾。边保情报科长李启明则开展了对军统上校韦良的工作，李启明让宋养初以同乡的关系争取了其妻王乔，又通过王乔争取了韦良，这样边保也就基本地掌握了国民党在榆林的特务系统。国民党中统军统委员会关于搜集共产党情报的指令，国民党6大文件、阎锡山在太原与日军的密谈，中统陕西省市计生工作办法，阎锡山发现共产党分子办法21条、军民政治保卫实施细则，都到了边保的囊中。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急需掌握延安方面的一手资料，可是派谁都不去。这时陕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自告奋勇，我亲自的到延安走一趟。1945年的秋天，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的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过组织，现在又有了突出的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可不，介绍人罗清长是中社部的1室主任，汪东兴是2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市的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共产党员。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了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平安地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了军统上级的嘉奖，深入虎穴呀，徐恩曾哪里知道这深入虎穴其实是送上虎子呢。 这种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批准，入党后不得暴露身份，秘密地为党里工作。中共的特别党员之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国民党元老王昆仑，著名记者范长江，民盟骨干胡玉芝，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出普通党员难以做到的特别作用。中统特务大员李茂堂的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的6月30号，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总共有四类，一是各阶层的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四类分子的不同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期、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过西北局社会部的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1946年的9月7号，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的为吴南山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视，齐三义、李春茂、王兴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投身革命的人们最重视的就是政治生命了。对于吴南山这些人，孙子用剑的因而立之尚属次要，最为重要的是舍而蹈之。党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工作，这就比什么物质待遇都重要。边保大胆地使用原国特组织的坦白人员，秦慎之领导的陇东情报组有十几个原军统汉巡班的成员，齐三义、李春茂等人熟悉军统情况，工作相当得力。朱浪洲还担任了宜川情报组的组长，陇东外勤组也设立了西华池、孟坝两个组，在国统区的西丰镇、平凉和几个县城都建立了一些内线。镇原县的党部秘书、中统特工、平凉军统组长、西丰专员、公署文书都与边保联系，中统西丰区市的动向更是全在视线之中。明确政策的边保各情报组还积极贯彻拉出政策，努力地在国民党军队当中建立内线。军官陈汝杰主动地找到边保联络，被派到了洛川驻军，任职165师政治部少尉司书的陈汝杰又发展了受命监视自己的中尉干事刘良济。刘良济又利用了同学关系结识了军统洛川组的负责人冯吉义。陈汝杰、刘良济将165师的编制情况、洛川党政军联席的汇报记录全部的密报。1946年春又将国民党军队重新颁发的剿匪首令送到了边保。国民党下级军官郑琏投奔延安，经关中保安分处培训后派回，郑琏到保基暂编的59师发展了参谋孙元昌、郑鸿飞、卢文德、陈立民，还有孙妻陈玉琴、正妻郭淑勋，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组，报回保基的敌军情况。撤回边区参加整风的鲁南也重新的被派往绥远，得到中统绥远市主任张庆恩的器重，成了绥远省特种会议秘书处研究科科长，得以掌握绥远党政军各种特务系统的具体情况。延安整风史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同样也解放了中共的情报工作。如果说以前的边保工作主要处于防御状态的话，那么这个阶段边保的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转入进攻，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工作精神变为了工作实际。边保的情报力量快速得以增长，很快在边区的外围的国统区站稳了脚跟，又将触角伸向了国统区的中心城市西安、兰州、银川、归绥、包头、五原、山西都有边保情报部门所安下的钉子。边保派出密干刘武等人在西安附近的临潼和灞桥建立了情报据点，并设法打入了国民党的人民自救军，控制了部分的武装。1945年这短短的一年，边保的情报力量比上一年就增加了 374%， 还积累了许多的重要的经验，